求团结，你民进党的部分这个在过年前哈、高嘉瑜接受了一场这个党的支持者的震撼教育，那他看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那他也说他要反省哈、那到底他的反省是真的假的，他会不会再重演哈、然后这个赖清德这样的处理哈、大家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哈、那谈到赖清德他的和平保台哈、是一个调整，那么这样的调整是不是还会接受到挑战？你国民党的部分哈、那么朱立伦据说要访问日本，然后他也要组成非绿大联盟，意思是要跟柯文哲合作吗？也和郭台铭邓海宝哈。那另外是张亚中啦、洪秀柱啦，这些人都在推动所谓的初选啊、那这样子国民党会不会有初选？如果是初选，侯友宜会下来选吗？侯友宜啊，他这个讲说我们不是强国的棋子，这个事情啊，美国的前国家安全顾问伯明莱其实等同于对他非常强烈的驳斥，看起来一边酸中痛不叫你干单啊、两边啊都需要非常的团结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前民进党新北市的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恭喜兔年行大运。 好，另外呢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伟哥好，大家新年快乐。 好，另外是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发财。 另外呢是国民党新北市的市议员叶元智。 大家新年快乐。 以及政治评论员张义善。 伟哥好，大家新年快乐。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因为在选前在过年前这个高嘉瑜参加赖清德以这里向党员报告的座谈会结果入去炮声隆隆齁叫伊都爱露台齁、然后说他一起背过来齁、然后这个这个赖清德说有路用的工作给做一挂齁、绝对不对，无路用的话减讲几句把比较较好，结果台下热烈的掌声齁、那很多党员跟他说，跟赖清德说，这些人如果你不处理啊，不要为了高嘉瑜了、王世坚，好，我们怎样你算这个东珠行被冲向，好，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 VCR。 高嘉瑜下台，背骨鱼，背骨鱼，背骨鱼下台。 来，我们下一位高嘉瑜委员。 谢谢大家。其实现场的各位大哥大姐都是深爱民进党，跟我一样，很多人骂我，我听到了。谢谢，我们民进党就是一个大明大放、有不同声音的政党，也有很多的支持者一路上给我加油。今天早上我也去市场走了4个多小时，我是每一个市场一个一个跟大家聊天，有支持者抱着我哭说，看到大家这样骂我，他都艰苦的，他也看得到。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支持者彼此撕裂、彼此分化，民进党是靠大家的努力才有今天，所以我们很感谢大家都是为着台湾、为着民进党，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都会反省、检讨、倾听。我在这里是最资浅的，但是我们努力的在基层去倾听更多不同的声音，替民进党争取更多的支持。大哥大姐千万不要激动，身体比较重要，你们不要再生气了啊！你们对我不同的意见跟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你们很有活力，就是要用这个活力继续支持民进党的阿伯。 这个伯文也是民进党的党员啊、 是， 那你若假设讲，怎样讲，迄个场会安尼，你会去无？ 这个我的个性哈、我应该还是会去， 还是会去。 对啦啊，但是就是说我应该是不会说这个特别在提早那么早哈去那个，可能就是，等大家差不多就位了哈，我们就很 这个 很低调的从旁边去坐到位置上去啦，因为坦白说，因为我们也会知道说那个中间，尤其哈。 我绝对不会选择从中间这样子，这么好像在走星光大道一样，啊，因为 走星光大道， 那个感觉就好像是大进场。我们选举的时候常 讲，哦，对， 那大进场哈，可以看出那一天高嘉瑜他是有一点就是。可能他也是想要去跟大家沟通吧，应该他的用意是这样。那所以他很大方的想从这个星光大道那个大进场那个进去。那因为当中齁就是很多的群众大概累积起来的很多不满大概在那时候发泄啦。那我认为这个。 你民进党这么久敢不敢看过这款场面？ 很少。 就是对自己的动员。 很少。 很少。 不过我必须坦白讲齁，其实这次的这个说明会每一场齁其实都炮声隆隆。只是说高嘉瑜这个是很特殊的例子啦，uh-huh. 哦。那所谓的炮声隆隆的公民集顶用语，这次本来就是要检讨这个民进党败选之后的检讨。我们的党员对党公职齁，坦白讲是非常的严厉。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所以民进党为什么齁，这个第一个防腐机制很强。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失败之后那个治愈啊，自己预疗的那个能力很强。因为坦白讲那个党员对每个党工职要求都非常严格，所以我们在前面齁，我们也是炮声隆隆，每个大概都会被炮弹波及啊，大概都会用 saving 到。不过大概是没有像高嘉瑜那个走星光大道那种震撼教育那样子那么强。 是。我看这里画面啊，这个新闻发生了后齁，通牌媒体又过来讲啊，讲民进党就是听不下改革的声音。这样，然后难怪会失去中间选民。思琪怎么看？ 我觉得很可笑啦。就是说高嘉瑜去，他的确是胆量很够，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在这个蓝白阵营当中被称作是民进党的良心。然后所以他透过这一场的演出大进场，大家对他呛虾，大家给他难堪，然后他还是啊这个跟大家挥手微笑。他等于成就了自己人生新高峰啦，他已经变成民进党的良心中的良心，也就是更为少数的那种啊，让人珍惜的那样的地位。但是珍惜他的对象其实就是蓝白阵营。那我会觉得，如果蓝白阵营觉得哇，这个良心真的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要不要就赶快猎人头，有没有？赶快把他猎回去，让他也成为蓝营的良心，就是哇！你看，让台湾的政治水准整个都往上提升，良心，这个互相在比拟哈。那我觉得对于高嘉瑜来说，他其实算计的都是个人啊，那他没有在顾虑整个党。那所以当他的好朋友什么何志伟啦、王世坚啦，在那边帮他讲话说，这个民进党内啊大鸣大放啊，有话直说。可是问题是，支持者绿营的支持者在意的其实不是你有没能不能够允许你大鸣大放有话直说，而是在意你说你是拿错假资讯来进行攻击自己阵营这样的行为。所以我才会觉得大家愤怒爆表的原因，是因为你似乎在迎合蓝白阵营甚至是中共对台湾进行的认知作战啦。那个认知作战才是事件的全貌，而不只是你一个个人高嘉瑜在那边放炮。那所以翻开高嘉瑜的这个历史，什么30元快筛啦，哇指挥中心很烂啦，什么300元的血氧机啦等等的，哇这个指挥中心根本就不作为啦，没有帮人民省钱呐，其实全部都是错误的资讯。然后他的目的造成的效果是，民进党很烂，民进党是废物，民进党执政根本就不配。因为你执政太烂了，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然后你都一直踩在这个民众的头上去练自己的财。伤害的重点是在这，所以我觉得新主席赖清德必须要做处理。但是他的处理没有办法是开除，因为你找不到一条党内的任何法律是他触犯的这个法。这个我觉得高嘉瑜也是很小心的。 你那个开除，我看代志更大条。 对，事情会更大条。那高嘉瑜其实也很聪明，他没有违反任何一条白纸黑字的党纪，让你抓到那个把柄。但是新主席必须要说重话，而且点名说重话。他点名高嘉瑜、何志伟、王世坚这些人，我认为是有必要。然后他们对党造成的伤害，不是因为他们大鸣大放，而是因为他会进行认知作战，配合敌对阵营。这件事情

他很清楚这一场的主。 如果他是有目的，你叫这样讲，他也是一种挑衅啊， 也是一种挑衅，没有错。另外就是说，他也在蹭谁？他在蹭赖清德嘛。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场合，赖清德讲话，大家都是鼓掌的。 对， 所以他要透过我蹭赖清德来获得我的正当性。虽然赖清德也没有支持他。也没有批评他，但他起码站在赖清德旁边。所以现在赖清德现在是民进党是这个人气最高的嘛。所以我觉得哈，他的外号以后应该叫做犀牛皮啦。那个脸皮真的是这个厚道，我佩服他。我真的觉得，因为一般哈，你说一般人，我明明 犀牛皮不行啊。以前有个杨什么的 杨吉雄， 已经 名 位了。哦，那就是犀牛皮 plus 啊， 不是，应该是说有一只公的 2.0。那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从人性来看哈，就一般人，我明明知道这个场合大家讨厌我，我通常一般人是先不要去了，就避免 冲突， 避免冲突，我就是不要挑衅对方，也不要制造冲突，可是高嘉瑜不是这样的人哦。大家也是说，我明明知道有冲突，我偏向虎山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越从容，越显得对方很极端。 对，而且，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觉得高嘉瑜当然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动作， 是 我觉得他也吓到一点了、啊。就是民进党支持者对吴兴代的支持，是他没想到的。因为的确哦，那个愤怒哈、哦、已经转向吴兴代。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危机感，所以他才在趁这个机会。然后参加这个活动，来表达他的善意或他的道歉，但是我觉得他完全是功利的，功利主义啊，是基于算计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高嘉瑜，你不要中计啊，因为吴兴代现在加入民进党也来不及了。 对，但是我必须要讲，明年这场港湖选举，应该会有四个人会出来选哦。一个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李彦秀，李彦秀上次输给高嘉瑜，他这次在这个市议员选举也是。高票啊， 超高票， 超高票。第二个是谁？黄珊珊。 黄珊珊， 黄珊珊也很有可能。这次市长选的也不错，港湖得票也很好。那再来就是吴兴代，吴兴代，我想他要出来，台湾基进不可能拒绝他。好、那他这次这个市议员是吊车尾嘛，落选头啊。那再来就是民进党。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四组人出来选的话，我觉得高嘉瑜他也知道，如果真的吴兴代出来，绿的盘跑掉，他基本上是落选。他就是落选。 那我问你啊，如果你刚刚讲的四个人，李彦秀、黄珊珊、高嘉瑜、吴兴代，那蓝的不要讲了，吴兴代跟高嘉瑜两个谁票会比较高？ 难讲，真的很难讲。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吴兴代如果高嘉瑜还是维持这一种针对民进党批评，踩自己来踩，把踩骂自己人啊，讨来衬托自己，我觉得这个打法的话，我觉得吴兴代的票可能会超乎预料之外，因为我觉得民进党的支持觉得很切心、 那个选区好像李建昌也是嘛， 李建昌也是啊。 李建昌出来跟高嘉瑜拼初选，谁会过？ 难讲。李建昌很有实力哦。李建昌，而且我觉得他的扎根基础，他担任市议员的时间比高嘉瑜还久。所以我觉得 李建昌八届议员呢。 对，所以我觉得李建昌你也可以站出来啊。我觉得选民是。明智的，选民是明理的。你用这种政治算计啊，现在在那边道歉表达呢，跟你之前哇，对这个民进党 为什么人家一日三省吾身，你们都不相信呢、 啊？那我跟你讲，我一日无省吾身啊，我也可以讲，要洗几次，对，随便你讲。但是问题是说，大家看的是你真的是诚意、诚心诚意，还是只是？ 我要怎样才叫表示我诚心诚意？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从量变到质变，那不是短暂的。是从2014年柯文哲当台北市长，你就跟柯文哲勾勾敌嘛，你们两个人就是好像很好嘛。对，你也才帮柯文哲讲话嘛。然后你看，包含像2018年姚文智选市长，你态度是什么？就轻蔑的嘛。 是。 陈时中选市长，你就绕跑嘛。所以我觉得这些点点滴滴，我觉得选民是已经记在心里面，而今天只是一个，因为你骂这个行政失灵发6000块，那只是一个压倒树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但是长期的观念不是一夕之间就可以改变的。 来，动好，嗨， 其实我觉得高嘉瑜刚才最后在立法院那个回答是有被吓到的，高嘉瑜真的在我在政治上看到非常聪明的女生，她就是问题是太过聪明，聪明到最后你会觉得说。他经常是踩在民进党上去。 对嘛，说聪明的人跟聪明的人都在一起齁。一物类聚 。可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就是他还要不要选港湖嘛。其实我们讲那么多没有用。他第一个要拜托的是柯文哲。柯文哲如果要推人齁。

哇，那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喜气洋洋。嗯，但是我们绿营支持者哦，我又遇到好几个说，泡芙娘，你这春联我来提我紧哦，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代志哦。嗯，你当来你还话讲要开除高嘉瑜，安尼会使无？我唔系啊，唔你，我讲这不是我都决定的哈。啊，但是嘴讲啊，我们这个意见我们都会反映，啊，确实我们也都有反映哈，嗯。那你知道那个基层的这个绿营的群众真的是对他，不是说港湖地区耶，那已经外溢到外面来了，嗯，所以那个东西也会对大家。好，包括像那个我们在年前哦，这个包括党主席的补选嘛，党主席补选，我们当然都希望说这个投票率可以这个提高嘛。嗯，那很多人会说，那如果不处理它，就怎么样？哦，这个，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外溢效果是有的。好，那我是觉得，当然我们要积极的去争取这个。这个除了绿营基本盘以外的票，可是你不能够用。 那高嘉瑜是对民众是加分啊，减分啊。 他很多就是。如那个赖主席讲的，啊，你建立在非事实的部分哦，嗯，这个部分就不行。你都事实的批评，那当然可以啊。你要选前不是这过年前，我们为了什么发现金券、五倍券，还是发一万块、六千块，大家也是吵得要死啊。 是， 好，哦，你基于事实去批评，那都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不是事实的话，会造成很多问题。 拍摄啊，易三兄，桃花博士跟后你讲，等你好不好？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这个。那这个啊，刚刚谈到民进党的团结啊，谈到高嘉瑜啊，易善兄要补充。 那我补充一下，就是高嘉瑜或王世坚的做法，这就是民进党在台北市叫做那个民众党化或柯文哲化了，啊，就是为了追求声量的时候，因为今晚民进党在追嘛，哎，马民进党有声量嘛，所以一为着网络声量，一直不断的马民进党嘛，嗯，啊，争取蓝白的支持嘛，这个就是说，我觉得是赖清德未来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党现在的气势这么差的情况下，你如何防止民进？说真的，走了一个高嘉瑜，还有另外一个高嘉瑜啦，哈，就是说你为了立委，为了初选的过程里面，那争取出现，他就会采取一些不择手段，嗯，这个叫做不择手段，那伤害了整个党嘛，所以为什么吴清代会大家最近会被人家 对啦，让台北其他立委在转台湾，其他立委也别安 尼啊。是啊，但是我咧讲是讲，假设今天因为今摆高嘉瑜强调声量啊，假设高嘉瑜啊去有开敌啊是停权，嗯，啊一波声量了之后，会有其他人啊，我相信还是会有其他人会觉得走高嘉瑜路线是可能会再通过所谓的立委初选的成功的，嗯，啊，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都在算计自己的 利益。你刚才鼓励迄个何伯文去。挺那个朋友一呢， 朋友一对，你现在就要去管， 怎么管公呢？ 外爹嘛，他每一个人还是有他的党格啦。我记得谢长廷主席讲过一句话，说我要头版头条有困难吗？我只要主张两岸统一，我就头版头条。 对对对， 不用啊，你到总统府把裤子脱下来跑两圈，你就头版头条了。 高嘉瑜，你这是王爱风化。 王世坚、高嘉瑜，都是不公安派的所谓犀牛皮、厚脸皮，对不对？都是为了家己，下面弄也让外惯。因为了因选举，为了李伟这些，但你会提醒高嘉瑜是讲，假设今天你出来选，你没有如果吴欣岱出来选，我觉得他一定不会过关的，啊，因为国民党 对高嘉瑜一定会落选的。 对，哦，因为那一区其实大概就是六所谓的四二四啊，四二四有国民党在四成啊，民进党在四成啊，两成大概就是民众党的黄珊珊，嗯。那因为黄珊珊，你只要吴欣岱拿到两成，你就完了。拿掉一层你就输给国民党的那个四 是， 也就是四三二嘛，所以你就不可能在没有民进党的支持底下去赢得这场选举，所以他有点聪明过头的觉得说民进党那就被他绑架，你知道吗？那种东西也。那个绑票哦，绑票绑 的屁容易， 嘿，绑票的屁容易，含血、含泪、含恨都被投给他。 今麦干票啊？今麦干票啊？呢？ 我觉得没有，只要吴欣带出来，我相信有两成的，相信，因为很多人说他拿所谓的议员选票是四成五的，他大概只能民进党支持他的，大概就是那四成五。剩下的五成五其他议员的票大概都会跑到吴欣岱那边。因为现在整个民进党的基层氛围就是这样子嘛。包括李建昌啊，或者是 梁文杰。 梁文杰，因为 梁文杰说不差这些。 不差这些嘛。啊，等孤叶洞五差哦，如果高嘉瑜你继续这么做，孤叶洞这个基本盘吹不出来的时候，你赖清德是要怎么选总统？所以包含赖清德可能未来都要做一个抉择哦，如果吴欣岱也选。高嘉瑜选的时候，那个选区他两个要不要同时支持？还是他只支持高嘉瑜？哦，那个会变成是一个全国， 那些票都很重要。 对，因为他不只是影响到台北或者是内湖南港嘛，他影响到全国的民进党支持者都在看。如果 赖清德不处理高嘉瑜的问题，是民进党所有的基层最始终的这群人，他没有办法吹出热情，吹出票出来。嗯嗯嗯、所以我相信，如果吴欣岱出来选，赖清德可能也会站你的台。 哦，有趣。那你觉得高嘉瑜改了没？ 我觉得改没用啊，就是因为他的选票的基础就不是所谓的，他就是长期以来就是绑架民进党的选票。嗯嗯嗯、对于民进党这些始终支持者，他就是冷眼相看嘛。嗯，然后所以大家都只记得特权疫苗、唱歌跟骂民进党，他这四年做了什么？大家只记得这三件事而已，其他的事情他都没有帮民进党捍卫过，民进党发声过嘛。所以他不是单一事件，是已经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听说那一天啊，他去绕全场的时候，其他立委是站在门口是在等赖清德、欸、结果他绕全场是干嘛？他要跟赖清德选主席吗？哦，一副好像他跟赖清德选主席，他所以他也要去拉票，所以要去拜票。那一场是赖清德的党员场，是要大家动员大家去投给赖清德，让民进党可以透过赖清德的投票率提高的情况下，可以团结一致，就可以去拉比赛。你底下拉比赛，可谁贵啊嘞？所以民进党的支持的位，我很看不下去，就是因为你已经超出一个政治人物该有的那个分际跟氛围。我觉得王世坚反而要鼓励一下，因为他那一天是没有去的哦。为什么？他知道他去会破坏掉赖清德，他原本他希望营造团结的气氛，反而他没有去。所以我觉得王世坚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肯定的。但是不是啊？高嘉瑜去个谁过来的？ 哦，你说王世坚是个贴贴不贴贴的赖清德？ 对，有贴贴的赖清德嘛？ 把贴贴的积极价 。你讲后我要赚声量，我就媒体来访问我，我要供的货。所以他还是顾及到基层支持者的心声，但是高嘉瑜是完全不顾基层支持者的心声。 医生，你现在觉得高嘉瑜是民进党啊、民众党还是都是党？ 我觉得他是完全柯文哲化啦。他其实就是说我只要顾及我这一系的立委的选举，其他的你们都是他有他的算计，他觉得民进党不管如何都这些票一定会灌在他身上，所以他最近我猜他是有点怕了，尤其吴欣岱的事情，他知道如果吴欣岱出来的时候，他的票至少两万票是不见的，他如果两万票不见，他是无法赢国民 党。两万票很多呢， 对吧？因为国民党不可能没提名提高嘉瑜嘛，我嘛支持讲无你国民党嘛休息啊，高嘉瑜让你休息啊，我另外个提名，我们全党支持吴欣岱啊，把你国民党的高嘉瑜来拼啊，但是这个话民意都国民党今麦讲足好听。讲哦，因就挺高嘉瑜有诶无，我恁收等去嘛。哦，恁提名高嘉瑜嘛，我乃提名吴欣岱嘛。 是， 过年就简单算一个简单的数学啊。上一次他赢那个李彦秀，高嘉瑜赢李彦秀啊，赢七千票。 好， 上次很拼哦，他就赢七千票、哦。上一次是有这个蔡英文的817万的加成哦。啊，他一年以后还有没有办法这样子？差七千票，他还这样子搞，一张讲那个形容词最好了，就是他是柯文哲化，柯文哲这三个字对民进党支持者代表的意义太清楚了，你怎么让基层愿意还支持你呢？ 哎，师姐， 我要补充就是李建昌也提醒一件事，就是说因为2024的港湖区的立委看起来高嘉瑜现在是被延上嘛，就是要胜出不是那么，那所以他要。赢过李彦秀，赢过等等的其他人，可能不是那么的容易。那如果他在立委这一战输了，他会选2026的港湖区议员。然后那是多席次的哦，所以他一个人可能会拿三个人的票哦。如果到那个时候他仍然是挂着党籍的话，所有港湖区民进党的议员 就惨了 ，就完蛋了。 对， 所以他的祸害不是现在。还会，他还会一直延续，而且不止两年，可能四年。 对，因为高嘉瑜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指标人物了。然后民进党的对他的厌恶已经不是说只是港湖地区，是全台湾。所以这个对赖清德来讲，你要不要？你到时候你变成说你要选总统，然后高嘉瑜要选立委，刚刚讲过他的态度就很重要。 对。 因为这已经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不是说啊，你跟高嘉瑜有什么私交或什么东西的，而且他这次忽然出现在那个会场， 对， 我觉得赖清德事后怎么觉得，有没有觉得被突袭？因为你造成我这个场面几乎快要失控，所以他这样的做法，刚刚我说他去蹭赖清德，但赖清德被蹭的舒不舒服？搞不好他觉得，啊，你怎么这个时候跑来这个地方？你给我制造很多的就麻烦嘛。所以我觉得赖清德的个性是什么？他是看大是大非。你看他当初对于李全教，他也是贿选进入到

因为洪都拉斯在中南美洲不是什么大国，嗯，美国一般对于这种中南美洲国家的总统就职，大概就派一个国务卿就很大了，嗯，有时候还派一个国务次卿，嗯，因为就在他后院嘛。这次派了贺锦丽去，我认为也是某种程度跟赖清德有一个见面互动的机会，嗯，所以我觉得美方做事情是非常细腻的， 是。 但是如果侯友宜还是这样子，哦，对这种国际关系的认知这么有限的话，嗯，真的会不断的让大家看笑话。 哎，更好， 我要讲一下，你在看侯友宜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背后没那么简单呢，啊。嗯，为什么讲他没有那么简单哦？不要做强国的棋子，这个话侯友宜讲出来哈，哦，嗯，就是这话本来是谁在哪一边在讲的？ 嗯， 赵少康 啊，赵少康，对，哎， 哦，就不要当强国，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嗯，以前都是在赵少康战斗栏，哦，或者是统一栏，嗯，外省这些人。这些， 赵康以前属于新党的，所以你讲那个话，大家觉得哇，你就是会讲那种话。 我们想一下，嗯，侯友宜，我们过完年侯友宜就要应该要出场，对不对？嗯，他出场容不容易，啊？他出场容不容易？当他讲不要当强国的棋子，是讲给谁听的？嗯，讲给美国人听的吗？ 不是， 讲给 阿强诶， 战斗蓝 初选，如果需要初选，哦哦哦，如果需要初选，嗯，谁会反对他？嗯嗯。不要当强国的棋子，哦，这句话我是把它看成是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 一个什么交代， 嗯嗯，哦，难怪赵少康拿这个来攻击朱立伦。 赵少康第一句话是什么？赵大哥第一句反应说，嗯，我们没有串通，我们没有事先说，我们是什么，好像是什么 心有灵犀 还是有默契，嗯嗯，你不觉得这个那个场景很怪，嗯，很怪对不对？ 是， 我说言之在国民党里面呢，啊，几个国民党的大头他都跟过啊，嗯，他应该很了解国民党的氛围。 是， 好，话还没结束，为什么他会讲出这个？侯友宜要讲出这个话？ 对，谁教他的？ 我不敢百分之百保证，可是听说了，嗯，这个真的，我们讲过年啊，我们要讲，我只能讲听说。黄复兴的老将退将，这一段时间侯友宜也去看过啊，嗯，听说还找一些人帮他上课啊，资深的退休外交官也有。 啊，姓什么？ 名是卖讲，因为我 无，我无叫你讲名，我叫你讲姓什么啊？ 姓什么的感官呢？我无讲，我今晚无要讲艺术行为。嗯，我感觉那是有机会哈，你看到这些人站在侯宇的背后。 嗯，外交官做过大使吗？ 有啦，一定要大使的。嗯，你知道还金弓响响棍，你知道吗？哦，你看了以后那个画面，你是觉得 有大使派驻过纽西兰吗？我好喜欢，只是问啊， 你有正面，你搞省 澳洲旁边啊，澳洲旁边啊， 他的姓很特殊啊。 你真的很会算命，你想想看， 要经过介绍吗？ 我们等他发生好不好？就是你等侯友宜后面站的是这样这些人的时候，那个画面有没有违和感？嗯嗯啊，那个画面一定很好看嘛。 是 第三个，侯友宜给他上课的这些人，然后不知道。这个话讲出来以后，美国会有反应。嗯 嗯嗯，对呀，啊。 好，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实际的一点，就是说在台湾来讲，嗯，大家都不希望战争啊。 是， 当然嘛，我当然没有要战争嘛，嗯，所以我不要惹中共嘛，啊，你也不要来惹我嘛。嗯嗯，行，那也这一帮子，那没在一起，大概搞好好好过日子。嗯， 是， 对国民党来讲，嗯，在他侯友宜丢出这句话之后，赵少康做出回应之后。朱立伦做了一个动作，嗯，他打了一通电话给美方，嗯，我不知道是谁接的， 是， 他只讲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这个不代表国民党，啊， 好好好， 不装强国的棋子这一句话了，嗯嗯嗯，不代表国民党的立场，国民党不是这些人可以做决定的。 像侯友宜作为最可能代表国民党选总统的人，他讲了不当强国的棋子之后，像美国的 AIT 会不会打电话问他？ 这个我不敢讲啊，因为我不知道他跟 AIT 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但是我确定一件事情是朱立伦跟 AIT 我高公选，没得跟你客气的啦。 但是我确定朱立伦跟 AIT 是可以联络的事。 那，啊，会怎么问他？ 就讲的什么意思啊？侯友宜，不要讲侯友宜在去年哈，某一个退休宪兵的那个聚餐，嗯，他说什么呢？嗯，他说我爸爸有荣民证。 嗯，对， 大家还记得吗？ 对， 因为他父亲，大家都以为他父亲是在卖猪肉， 对。 其实他父亲他有说了，他父亲是台籍日本兵。嗯嗯嗯。那后来呢？日本战败，回到台湾，又被国民党征召去打国共内战。嗯嗯嗯。他后来回来，这段其实报道很少。嗯。但是他重点是什么？

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你也不见得看出来。 其实我觉得 你要到后面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你在台湾的安全上面来讲，很简单一个很微妙的心态。你在讲类似强国棋子的时候，就是你在问一般的人哦，中国、美国、日本这三个，谁帮你，你比较放心的时候，大家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可是你问谁比较放心的时候，美日的比例我们还是比较高。 当然，好，这个我觉得易善刚刚点到朱立伦啊、哦，上报说啊，哎，其实收息你朱立伦先过定了，对不？那个游戏规则是我定的嘛。风传媒说啊，其实啊、这个过年后朱立伦要去访问日本啊，啊，伊个派夏立言去中国啦，哦。然后一位对朱立伦很有意见的蓝领地方要角说：“啊，那不被酸中透，写那被木家哎。”好，哎，请教一下博文，你看他看哈。 这个朱立伦哈、哦，他从这个当选第一任新北市长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志在总统大位嘛。 有、 他其实过去在担任新北市长更早之前，他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那个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想要争大位。啊，后来就是党内协调之后，然后他只好屈居在吴敦义之下。然后后来。这个他去担任新北市长，只好去选这个新北市长，不甘不愿做了这个八年，他就是志在大位。那原先他栽培侯友宜，坦白讲也是希望侯友宜哈、哦，来你帮我把新北市顾好，我要去冲这个总统大位啊。只是没想到后来这个侯友宜哈、哦、顾一顾说，赶紧就慢慢去选总统。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内诸侯之间势必有一战。所以我刚刚听到就说，哎，如果说他们真的初选是用。初选先让二军三军先来，然后呢用防专条款之后，然后先淘汰这一批，然后再来拱这个侯友宜。可是这中间过程中不要忘了，因为刚刚有先进提到朱立伦也有可能去参加这个所谓的党内初选啊。假设朱立伦跟这些二军三军先选完，然后这个万一朱立伦的这个跟赖清德对决、假设他的民调也没有很高、在防专条款之下，那我还建议他们就可以模仿那个败部复活的制度啊，好，或者是大联盟那个外卡制度，好，就是另外再设一个外卡，然后再败部复活，然后再跟这个侯友宜再 PK 一次，反正就是一定，我跟你讲，诸侯的心结哦，那个是根深蒂固，那个东西不是说 心结很深， 很深呐， 但是朱立伦个栽培呢， 都是朱立伦的栽培，朱立伦以前是。把侯友宜当作第一副市长，虽然哦，你说新北市三位副市长，对不对？副市长表面上看起来位阶应该都一样，在我们议员心里，我们也会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大家很清楚嘛。 所以侯友宜是第一， 第一啦，保证是第一的啦。第二名就是那个李世川嘛，当时在那个状况，但是李世川的专业确实高过侯友宜，所以你看。这个侯友宜他其实不只跟朱立伦有心结，他当时候跟李世川也有心结啊。所以我一直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诸侯终究那个心结还是要有解开的一天，不管是撕裂或是解开。所以在国民党这一盘内部的这个初选里面，坦白讲，终须一战呐、这回避不了的。哦、那你说这个，我们之前 今嘛你干嘛侯友宜较大位，还是朱立伦较大位？ 今嘛侯哦，拜托，这闹山后壁，那当然嘛是侯友宜，侯友宜今嘛大个了未掉哩？哎呀、开玩笑，你不要讲哦，我跟大家讲，你们都不要觉得这个他真的很厉害。我来讲哦，我佩服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一招半式闯江湖。我跟大家讲，我都替侯友宜拟出未来的所有的这个总统的政见，外交政见好好拼外交，经济政见。好好拼经济啊，卫、生福利好好拼全民福利啊、但好好系列可以。 再用台语讲，好好拼经济啊、 好好拼外交， 好好拼外交，好好啊拼国防 啊，好好 做市长啦。 这个哈、在市长层级确实很 OK 但是说真的，你到总统那个位置，我懂人多阿喜开玩笑，起码大年嘛哈，卖启动这个过年模式啊哈。但是说真的，他如果真的真枪实弹要这样去选跟赖清德 PK， 我坦白讲，天差地别，真的差很多。 所以伊拿含赖清德辩论真出真精彩。 做出乎我嘛就期待、 他就是好好系列全部讲完。朱立伦怎么看侯友宜？你在做最衰的时候，2008年马英九当上总统，把你从警政署长拉下去当警大校长、是我收留你，我把你收留来当副市长，干了八年。所以我觉得朱立伦哈是认为说，你侯友宜如果好好做歹机哈，以后我做总统，你可以当行政院长，你就只能到当行政院长，你在抗战就当行政院长啦。

这个政党票，他也要冲那个区域立委，试试看哪一个选区有没有可以突破口的空间，然后有没有可以跟这个国民党里面喊价的这样子的空间啊。所以他仍然只是要试图壮大他民众党的势力范围而已，但是他仍然会成为一个破坏者，他会是一个参选，然后但是他也知道自己选不上，然后只是为了自己政党能够长大的一个 动作。 他说他要去美国访问，美国会排什么层级见他？ 我觉得到最后可能就去迪士尼看一下了。 米老鼠的成绩不错哦。 对啊，也是很吸引人啊。因为 我真心觉得有点难见到一些真正关键的那些角色啦。因为的确刚刚易善讲到，就是说你的官事的这些行政上面的官样文章的话，就是你好来好去，然后对等层级，然后也不会真正选总统的层级应该见到的那些人会去见你，我觉得有点困难。 以前呢，拍摄公开拍电影的，因为咱台湾是国美国大国嘛，啊，咱嘛靠美国作贼，所以咱那边选总统的人，拢好做去美国面试，哦，考试之类啊，哈，安尼。那今麦竟然有人都要去中国考试哦。啊， 我 他要去中国、哦。 我听说他是打算要去中国，要去访中。 听起来来都好，哎， 你像在2016的时候，朱立伦那个时候也是啊，就你看国民党哈，大概除了2018那个时候马英九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以外，从连宋和那个时候，然后那个2015然后那个2012，都有这个问题， 是， 然后对民进党也是一样，可是民进党主要是就是 美国， 就是美国面试。如果你还记得2012那一次，蔡英文在那次去的时候是总统候选人身边，然后见到的是副国务卿，可是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马上就放话，他们对蔡英文的两岸不放心，透过英国的《金融时报》，很快的，他问问题直接很直接的，为什么？就是蔡英文那个时候在两岸的这个做法上面来讲，不能说服美国人。他问的问题是很直接的啦，就是你有办法比现在的马英九处理得更好吗？那当然就涉及到奥巴马政府的对中政策嘛。 是， 那你回来看这次国民党也一样嘛，不是只有柯文哲啊，侯友宜。侯友宜要争取国民党提名，要不要去？ 伊嘛都 keep it go 啊， 你还要去中国啊？ 啊，好， 你两个都要去啊。否则你不去的话，自然会有人修理你侯友宜啊，叫你表态啊。你不要以为你有农民证，你爸有农民证，你中国那关就过了。你有注意看哦，从李登辉之后连战不算哦。1999年那一次，就200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的连战，是国民党的副主席，他对国民党的诉求是什么？是李登辉的接班人。是因为后来他没当选之后才开始推翻李登辉。从那个之后，国民党还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是本土的。所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很特别啦。 连战嘛，不算本土的呀， 不好说嘛。不过那个时候的连战哈，是拿着李登辉当神主牌哦。他是落选之后，2000年以后，连战就开始改哦，改得很彻底。所以你一定你不只是柯文哲，侯友宜怎么办？如果国民党的初选压太慢，提名座位太慢，侯友宜会来不及。 好，来，范老师。 的确啊，你说这个蔡英文刚刚讲过，他2016年那次选举，他前年2015年去美国见到的，基本上就是刚刚讲国务院非常高层，可能是副国务卿啊，然后也到国安会去了。大家还记得吧？他那年不止去美国，还去日本。在日本的时候，那时候是安倍晋三的弟弟，这个众议员全程接待他， 岸信夫， 岸信夫。然后还有一次是，他在一个中午的时候，他在饭店里面用餐，结果安倍的车子也进入那个饭店。但有人说他们两个是密会，但没有办法证实。就表示日本对蔡英文的重视。那你看后来2019年韩国瑜去美国的时候见到谁？只能见到学者、智库，就是以退休的官员跟你见面，就不是现任的官员哦。那接下来你朱立伦到美国去，你要见谁？你要去日本，你见到谁？这就很关键了。如果说你的层级不到那个 label， 就表示人家看不上你，或者就觉得没有必要花时间跟你见面。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连洪秀柱那个时候都劝